常询问着自己，谁在爱你，你在爱着谁，谁在爱我，我在爱着谁。 这是来自小柯带来的曲目，叫做《谁》，可能是跟他本人的人生态度有关。他的歌声传达出来的感觉呢，就是简单的、质朴的，也永远都是那么沉甸甸的，充满感情。这首《谁》，小柯的演绎呢，比当初谢宇轩的原唱呢，更多了一份成熟和深情的感动。继续来分享到这首曲目，来自伍思凯，让人觉得非常有画面感的一首曲目，来分享一下《寂寞公路》。 说好和你一起流浪，十月的我独自飞翔，窗外景物不断的变化，提醒我背叛的心。

许多事让泪水洗过，更明白天真如我张开双手以为撑得住未来，而谁担保爱永远不会染上尘埃。把爱剪碎了随风吹向大海，越伤得深 就是来自张惠妹带来的曲目叫做《简爱》，她来自天高地阔的台东山林。当时陈志远和陈富明两位资深的音乐人第一次在 pub 里面见到她的时候，她说她很喜欢唱歌，最想做的事情呢就是想开一场万人的演唱会，而她的爱好呢竟然是打猎。继续来分享一下同时期出道的孟庭苇，真的还是假的？ 是我 焦虑，爱你的偏执，爱你的坏脾气，爱你的恍惚迷离，我爱你的封闭，爱你的悲观，爱你的坏习惯，爱你的自以为是。无论你什么样子，我都深深迷恋。亲爱的，这无法解释，这是我爱你的方式。无论你如何存在，我只想陪伴着你。亲爱的，这没有原因，这是我爱你的方式。爱你的皮肤，爱你的卷发，爱你的香烟味，爱你的蹩脚衣着，我爱你的叛逆，爱你的掩饰，爱你的空虚感，爱你的不合时宜。无论你什么样子，我都深深迷恋。亲爱的，这无法解释，这是我爱你的方式。无论明天会怎样，我只想陪伴着你。亲爱的，这没有原因，这是我爱你的方式。 样子，我都深深迷恋。亲爱的，这无法解释，这是我爱你的方式。无论明天会怎样，我只想陪伴着你。亲爱的，这没有原因，这是我爱你的方式。亲爱的，这没有原因，这是我爱你的方式。亲爱的，这没有原因，这是我爱你的方式。星星闪烁的光芒，追寻已忘记多少光年。日夜交汇的刹那，黄昏短的像一句誓言。从来不求时间为我搁浅，只盼活的每一天都能要你让我思念。流浪流浪人间灯都为我点亮，孤单孤单，爱卷走你的模样，命运是你刻在我手掌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。闪烁的光芒，已忘记多少光年。日夜交汇的刹那，黄昏短的像一句誓言。从来不求时间为我搁浅，只为活的每一天都能有你让我思念。流浪流浪手掌，这一次我绝不放手。像流星划过心头，像永恒要一个爱坠落。我绝不

实与真 已经很久没有听到过这首歌了，而最近呢突然想起了他那一张曾经打动过很多男生的漂亮脸，但最终呢还是没有属于大众，似乎呢现在被封锁成为了私人物件，毕竟是别人的老婆。也让我们用这首歌来怀念一下黎瑞恩。继续来分享一下林志炫这首歌的歌词，很有寓意，叫做给你一些不给一些。 你时常看见自己的微笑挂在另一个人的嘴边，车窗外的风景，嘿耶，幻想中绵延，自己的倒影视而不见。你时常回首，这漫长旅途中，想和无数自己说再见。遗憾凝成焦点，它占据你的眼，真实的画面。你让他退远，生命他给你一切不给一些，这些那些自己才是考验。你在念着天边了座花园，我愿笑对眼前的脸，的于是都有祝福隐藏的脸，你还在等。这些那些自己才 我车已经停在你公司楼下喽。 停车不熄火，你在享受，他人却在难受。停下车，熄熄火，低碳绿色好生活。 北京时间15:00。